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近年来黑心液氮事件频传，让液氮原料规定不明的问题浮出台面。食药署今天宣布，未来氮膜破壳或者是氮液流出的破壳氮将禁止作为液氮原料，预计明年元旦上路。未来如果违反卫生标准或者是因标示而未标示者，将依法开罚新台币3万到300万。如果使用腐败发霉长虫的原料氮，则会依食安法开罚6万到2亿元。2017年，长记泰安遭到检调查获，以鱼鳍蛋、破壳蛋混制成为液氮产品，卖给烘焙餐饮业者。隔年又爆出圆山蛋品使用过期破壳长蛆蛋混制蛋液，引爆食安危机。卫福部食药署今天预告液氮卫生标准草案以及液氮产品标示规定草案，明定破壳蛋不可作为液氮原料。另外要求杀菌未杀菌的液氮必须要标示，并且分别订定微生物标准。食药署食品组副组长魏任廷表示，根据统计，截至5月，全台约有50几家液氮业者，未来新制上路之后都必须要符合规定。为了改善车辆移动污染源，立法院财委会今天初审通过1到3期老旧大型货车客车汰旧换新，寄出进口大货车、大客车零件、组件以及附件关税免税优惠。车主淘汰1到3期老旧大货车、大客车，并且购买新车，新车当初产制时使用时进口零件，还有组件跟附件，关税都可以降到免税，享退税的资格。优惠期限到2022年底，但是不包括整车进口，以保障国内相关产业。财政部官员说，修正草案今天初审通过，等三读通过，经过总统公布之后生效。初步预估，老旧大车汰旧换新，零件关税免税，税损大约新台币5900万。远见杂志2019年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6都当中，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唯一获得施政满意度5星的首长，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南市长黄伟哲、高雄市长韩国瑜则分别拿到6都当中的4星，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拿下了3颗半星。韩国瑜满意度57.9%，卢秀燕满意度42.9%，不合格。而柯文哲不满意度最高，达到40.2%。其他县市，领导连江县长刘增应4度拿下5星，郑文灿跟新竹市长林志坚3度拿下5星，南投县长林明珍、屏东县长潘孟安、花莲县长徐正伟新上榜拿下5星。连任县市长的平均满意度71.6%，新任首长平均满意度只有53.3%，绿营首长平均满意度还有施政分数创下5年来新高，蓝营首长平均满意度下探5年新低。国民党总统初选开打，高雄市长韩国瑜周六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办首场造势大会，党籍立委出不出席陷入被贴标签两难的局面。国民党今天拟具立法院国民党团总统党内初选声明，宣示总统初选过程党团中立，初选过后全力支持获得提名人。声明中主张支持党中央以公开透明的方式，经所有初选参选人沟通之后所建立的公平公正公开初选制度，其次期盼各参选人公平竞争，贴近民意，提出重返执政扶国利民的政见，以争取各方支持。党团全体委员将会支持未来通过初选并且获得党提名的候选人，至于个别委员针对特定总统初选参选人的表态，纯属个人立场，党团予以尊重。

去才发觉自己多爱你。 二十里有二十里，二十有我，二十有你， 请你原谅我的错。 Say love something my baby， 请你给我一点回应。 Come and say a little something my baby， 此心此生你装作冷静的表情。 Yeah, yeah, yeah, yeah.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今天是 五月那个，就是靠近尾巴了， 倒数第二天嘞，五月三十号2:10。 不要告诉我你还没保水。 哎，最后一两天了耶。 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那种 压线感， 像昨天还是前天，我才听到那个我们同事阿静在那边说：“哦，我也还没，我就是觉得好懒。 ”其实延迟报税过了好像几天之后，就开始有利息跟罚则了，大家请注意。 但就是因为可能还有那个缓冲，就是觉得报税是不是5、6月1号、2号什么，还是有个补偿措施之类的，是不是人就会这样很放心？但如果你发现比如说你那个只要迟报一天或者你没有报，你隔年的税就是加重的话， 哇，累进税率， 拖延税， 哇，我的天哪， 我想大家就会很快的， 不行这样吧。嗨，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是宜兰的听众， 是， 然后因为现在从昨天到现在，他依然那台的收讯一直，我每天都有在听，但是现在的收讯杂讯都一直非常的多。我想说，想跟你们说一下，就是因为很多听众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不管是车子还是说， 你说89.9吗？ 对对对，不管是车子还是一般收音机，都是一样会，就是玛丽的声音会是叉叉的哦，这样。 只有我吗？ 啊，大家， 大家，我想只有你也太可怕了吧？ 那应该就是我的麦克风问题。 好，就是大家听，你从那边听出来的声音都是噗噗噗噗噗噗噗这样子的。 对对，就是有杂讯。 好的， 好的， 老板，我们的收讯有问题。 谢谢你的反应，谢谢， 谢谢， 拜拜。好，各位在哪边收听飞碟联播网呢？你那边收讯清楚吗？不清楚的话，也欢迎你利用0223639955及时的告诉我们。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啊，以前好像说听你聊聊今天的五四三啦，是不是？ 我刚刚第一个反应说是谁啊？就是台词念错，不就我自己吗？ 02-236-3995， 赶快 call。 call in 进来吧，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之前是不是有讨论过啊？ 什么？ 你有没有在捷运上收到有人要 AirDrop 东西给你？ 没有，没有，目前没有，因为我平常都是关着的啊。 嗯，你应该把你的卡夹布列岛给打开，试试。 哦，另外还有，因为我的取名实在是太奇怪，大家不会点那个，就是谁要叫卡加布列岛啊？ 很可爱，凯乐姐姐一定会传给你。 焦糖哥哥呢？ 你不要随便讲焦糖哦。 怎么样？我喝咖啡不能叫加焦糖呢？ 可以，可以，可以。 02-3639955，上班族543，你是上班族，你想要543，就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543一下。嗨，你好， 阿力马克，你们好， 你好。 对不起，刚刚那个你们片头那个歌是不是萧敬腾唱？ 是的， 歌名不知道。 Say a little something， 是新的吗？ 是你觉得多久算新？ 最新。 你就最新这一张刚发行这样？ 是最新的， 不是。 谢谢， 拜拜。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日日安小姐。 日日安，你好。 日日安， 日日安， 我想要分享那个刚刚我们家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什么事呢？ 我们家隔壁有个恶邻居，然后就是会占车位，然后会怒骂人那一种。然后我妈今天在冲洗那个车子的时候，就是她越过车子，好像不想碰到她，就那恶邻居。立马拿水柱冲我妈，我妈就不甘示弱，再冲回去。 所以是两个成熟的人在打水战的意思吗？ 对，就有种鸳鸯戏水的快乐。然后我妈妈也就是，因为她的气势很低落，她有时候还是要遮掩一下，就是蹲到那个车子底下，以免被戳到。 哎，这种开战的是不能躲啊，就是要一直往前，然后那个水就是勇往直前。 可是因为我的武器比较差，我的武器水太弱啦、啊。 哦， 他的我妈可能拿那个喷雾状，然后对方可能拿 喷雾不行啊， 喷雾要马上调好。我妈太逊了， 嗯、 哦，然后我们家就现在讨论说要不要做个墙挡住我们家的墙。 不是做墙，这个是没有办，已经没有办法追求人和的状况了，是不是？ 那 对，我觉得他有情绪控管的问题。 哦，那在打仗同时，妈妈有突然觉得就是好像有点有趣哦，回到那个少女的感觉，还是其实她是很生气的，就是哦，我在对呀、啊， 她应该是有点傻眼吧，就觉得我一定要泼去，不然这股气我要怎么办？这种感觉、 哦、啊， 嗯， 好吧， 好，我只是要讲这件事， 谢谢你的分享哦，日安， 嗯，谢谢， 拜 拜。 02-3639955，今天的上班族543，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Grace 呢，在飞扬联盟 App 上面说，你刚刚说的那个在捷运上面会不会收到陌生人的 AirDrop？ 嗯， 他说之前去日本看演唱会的时候，在附近常会收到陌生人要 AirDrop 偶像的图。 你说我们就是个 share 的心态吗？ 对，我不知道、欸。 我拍到好看的，管你是谁，全发。 全部都发给你，说你这是我刚看你演唱会哦，哦，先让你看看他大概长什么样子。 收到好像蛮开心的， 嗯，应该是吧， 嗯。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是高雄的 C 小姐。 C 小姐。 嘿。 C 小姐在上班吗？ 现在在开车。 哦、oh。 对，我在上班。 哦、oh ，好。 现在在外出的途中。 OK。 讲一件今天我们家，爸爸带女儿去上幼稚园发生碰到的好笑的事情。 嗯， 请说。 就是他去带女儿进去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小孩要进去，大只的要上课，然后小只的并没有。 嗯， 那但是呢，妈妈带着大只的就进了电梯。 嗯， 结果我老公就进了电梯，就帮他按着开门键。 嗯， 因为那只小只的自己突然跑去外面的沙发坐着，但是妈妈并没有发现。 嗯， 然后他就说，那不是你的小孩吗？ 嗯， 然后他说什么谁？ 嗯， 然后他就说外面那一位啊。然后他就看着那一位小孩子说，哦，对不起，妈妈忘记你了。 太 多，把他的小孩叫进来。我老公说他笑了一整个早上。 那不是你的小孩吗？谁？ 谁？ 哪位？ 外面那位啊。啊，不好意思啊，妈妈忘记你了。 好，分享完毕。 谢谢 C 小姐分享你今天的喜悦给我们。 好，谢谢，拜 拜。 拜 拜。昨天呢，我去，因为昨天去新竹交大演讲嘛，演讲完以后呢，就去看我的干儿子。 你没有去吃鸭香饭啊？ 鸭香饭是啥？ 没关系，那你儿子怎么了？ 哦，没有。然后我的干儿子呢，就是他是他的妈妈就是我大学同学嘛， 嗯， 我大学同学，然后现在有两个儿子， 嗯， 然后就一大一小，就跟刚刚说那个电视，刚刚说那个电梯事件一样， 嗯， 一打二啊，或是就是有两个小孩啊，要顾的话，真的是比较 顾此失彼。 嗯嗯嗯嗯，会，尤其小孩，如果你比较小的话，活动力很强，冲啊撞啊这样子。 嗯， 过马路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所以昨天那个小只的也是骑在你肩膀上，然后把你眼睛遮住，然后说我们往前走。 没有，每个小孩的个性还是不太一样 的。哦， 对，他的孩子比较文静一些。嗯。只是要提醒所有的爸妈，就是小孩子会乱跑，可是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牵在手上，手不能放啊！ 遛小孩一定要用牵绳。 对啊。Helena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问说，上班族53是限定上班族吗？ 应该是上班的时段，普遍来说这个时候大家在上班。 不是，你是谁想打电话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嗯， Vivian 的问题说，同事结婚需要包吗？ 他有发帖子给你吗？ 起点发给公司，不是发给个人。 就是应该就是像团购一样报名加一吧，你就不要加一 啊。 而且很不熟，又从来没有讲过，没有讲过话，就真的不用吧。 他真的是没有打算你要去。 对啊，嗯嗯嗯。哎，有人哎，你在说什么？你刚刚明明就跟感觉犯在那边动头，在那边律动，你说我 MP 粉， 你存在我崇拜， 挺挺粉， 爱的感觉粉， 鼓鼓粉，嘎嘎粉， 你讲完所有的团名啊， 雷宝粉， 哇塞。 阿翔分， 凯开分， 全员讲完。 两个人，在座的各位都是 MP 分。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Hello， 你好。 嗨，怎么称呼？ 哦， 怎么称呼大哥？啊、 大哥、啊、 ，Hello， 阿成，阿成， 阿成，你在楼梯间哦？ 没有，我在浴室。 你要消耳哦？ 没有啊，没有，我去躲，我躲起来，我躲起来，我怕那个广播影响到那个。 哦， 对。 围城嘛，什么阿成？ 他今天想叫阿成不行吗？ 哦，好，你今天要说啥？ 来分享也是上班族，我以前当上班族的有趣的故事。 嗯， 因为我以前在银行上班，嗯，然后可是我是做小弟啊，就是送公文的那一种。 嗯， 我做的最好的就是帮大家叫便当。我离职之前，人家还说啊，你要离职哦，没有你叫便当这不行。好，那可是我重点不是要说叫便当，我是要说，因为我们那个公司其实是比较在地银行那一种， 嗯， 就你像淡水什么吉信的那种银行， 嗯， 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是比较老的银行，那里面有个理事长，那他是90岁的老先生，他每天上班，他是90岁，然后每天都要来上班这样子，那我可是他是个非常严格的，因为他是受过日本专业教育的那一种， 嗯， 就连中午吃便当啊，就是便当买回来哦， 嗯， 你还要帮他装，就是弄盘子，然后一个碗，装成把便当装成定时给他吃这样子， 啊哈， 这是非常严格的人，而且，可是我们有一年在过那个农历节的时候，就是过年嘛，就先讲到说啊，其实我们过年福利不错啊， 嗯， 那个开工哈，一定要来上班哈，嗯。我说为什么？他说开工红包，我们是每个人都3000呢，这样子。 哇， 对，我说哇，3000超扯，然后超多，而且他说重点是，如果你那天真的不能来，你就是八点来领完红包之后，你9点就可以休假， 嗯， 就是请假。可是重点不是开工红包3000，重点是就是讨论到说过年要包多少给爸妈或是给小朋友们的时候啊，就是大家都说哦，你一定要想当，如果下辈子可以投胎，应该去当那个主席，就是刚刚说那个就是那个老先生的那个他们的孙子。 嗯， 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哦，他们家过年夸张的。我说诶，夸张怎样夸张呢？他说因为他是受严格日本教育的，所以就是只要他们在过年大年初一初二初三，每天的早中晚都一定要家人跟就是长辈磕头， 嗯， 早安午安晚安这样子啊，然后呢，这当然也是要跟他是爷爷嘛，最大的长辈，就是要跟他磕头。 嗯， 我说那很累，初一初二初三不能出去玩，还要磕头。他说，嗯，哦，你不知道磕头，接下来故事就精彩了， 怎样？ 就是因为磕头完就要发红包， 嗯， 所以连3天磕3天就是有9次红包可以领， 嗯， 对。然后他们家是分桌，因为他是真的是主席啊，很有钱，就是说你是高中以下，包含高中的话， 嗯， 磕一次头是10000块一包。 哦，什么？ 10000块，真的。然后他就说，那我说那上大学之后的，上大学之后就没有红包。然后没有，上大学到结婚之前，一包是20000。 哦，我可以领超多哎，欸！ 哇， 好爽，超爽，瞬间就好想当他孙子哦。 90000，18万 哎， 欸， 想磕破头哎，欸，超想要的。就是上班的时候，而且有一次，而且我可以讲一个比较好笑的故事，因为他是90岁的老先生，所以他一定要喝，每天的下午3点都一定要喝那个 阳明酒， 不是那个固膝盖的那个奶粉是什么？贵哎，是奶，我不知道是奶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要泡奶给他喝。 嗯， 然后我们都是负，因为我们离他的工作办公室最近，所以我们是负责要泡奶给他喝的。然后有时候下午的时候，就是有一次， 对，你真的会说，哎，董事长喝奶喽？你会这样讲，我才不相信。 不是，是因为我们经理就会戏谑的，就是说，哎，那个。对，泡奶，哎，三点了，那个主席喝奶了，然后我们就是会很戏谑在那边泡奶，然后就有一次就是放我泡啊，说哦喝奶了，主席喝奶了，然后一边摇来那个奶粉，然后一边在饮水机在那边弄，那饮水机一定靠墙嘛， 嗯， 所以我是背对着门口在忙碌泡奶了，然后结果我一回头的时候， 主席 在 你身后，他非常火。 他可是受过正规严格日本教育的人， 你在那边跟我开玩笑，不三不四，没大没小。 我当下觉得我死定了，我应该明天可以不用来了。 那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就很淡定的，然后就是他是在跟经理讲事情，可是就是很淡定的听着我讲的这一切。 和奶奶喽， 和奶奶喽，对对对，大概就这样。不过我还是安全下装，我没有被怎么样。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 在这边也要跟维腾说声谢谢，谢谢你愿意把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节目当中画到你的网络漫画里面。 怎么人那么好？ 哎，你知道这件事情的？ 当然知道喽。 哇，厉害厉害， 感恩 厉害厉害，好 ，OK， 拜拜 拜拜。 披上保护色，如今我已经长大，不满羽翼蜕变了躯壳，不为了我狂奔，我放声呐喊着，我嘶吼，你是否已听见了？ Let's turbo hustle how we can not stop right now， 带着 trouble 披上了就绝不 back down，想起 Killing without mercy， 你的意思兄弟一起，不管利弊我都扛，翻过山岭越过河前 Like a snapper， 黎明是个破的追个命中 doubter， 穿过如虎山将战争三年双臂长，顽固酷的滋味又来上 DJ by the beat drop， Gotcha babe gotcha， I gotcha babe gotcha， Let's get it dirty rock with me 泰坦粉 怎么样？敢接受这个挑战，把泰坦的成员名字一个一个喊出来吗？ 正义。 哎呦，我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贾斯汀。奥斯卡。 你不要把三个字阳明翻成中文就觉得他们好像用这个名字哦，玛丽欧。 待てね。 进歌歌曲。 悄悄地，我把门打开，等待流浪的人回来。往事难懂，他选择沉默，我的心是否变得太快？轻轻地，爱不用太多，只要一点点就足够。真心付出就已经拥有，时隔多年是否能回头？人海茫茫，让你一颗心中就有一个伴。我想问你，是否两个人让爱情更简单？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我大声的呼喊。 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歌者，一张充满情感的专辑，伍佰《Channel Blue》最新单曲《让水倒流》。 就让水倒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哦，五百元，耶、yeah, ，又是五百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五百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 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 Della 叮当。 从午睡当中醒来吗？2:3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上班族543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 你是谁？ 我是上班族勇者。 上班族谁？ 勇者。 勇者。 对，上班族勇者。 嗨，勇者你好。 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前一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那在前一个工作，我自己有一个办公室， 就 是一个房间啦，算一个房间。那我常常会在房间，就是我自己事情做完的时候，我就会在那边偷玩一些线上游戏。对，然后因为那玩的那个线上游戏有工会，那因为那个工会他们都会说，为什么我在就是上班时间的时候 还可以玩？ 对，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是上班族勇者，对，老板看不到的时候，我就可以一直玩游戏。 好，对。那为什 么？ 好。 很巧的是，后来发现我们老板也有在跟我们，就是有跟我玩同样的一款。 不会，他也在里面吧？ 他也是工会里面的人吗？ 后来他是工会里面的人。 太夸张了吧？ 对。 那你 因为我们老板他算是那个他算是富二代， 富二代， 对对对，他其实他在公司里面就是， 反正不需要工作，他就是在那边出现一下， 发钱，就是东晃晃西晃晃，对， 他就是人要在公司里就对了， 对。 那后来相认的过程呢？你们有在线上游戏相认，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相认呢？ 就是有一次我就。发现他有在玩这个游戏，然后就在那边跟他哈啦，说：“你是在哪个伺服器啊？”所以我有玩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发现是同一个伺服器，然后又是同一个种族，然后后来才发现，我们可能是同一个工会的，然后后来互相问 ID 才知道，那以后就可以一起玩这样子。然后自从知道以后，我就 不再上班了。 对，不是我不敢再上班， 不是可是老板这到底是挖坑还是真心的邀请啊？说以后有空一起玩啊，然后发现下午三点就是上班族用的上线喽，这样。 然后老板说， 是下班的时候一起玩。 哦， 对，对，他的意思是下班的时候一起玩。 哦， 然后就，所以那时候我就被我们工会其他的人笑说，哈哈，你那上班族用的被发现了哈。 在涌啊，看你涌到哪里。 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但如果就是老板他就是也欢迎你上班时间陪他玩，因为他上班真的很无聊，就是你的工作内容现在开始变成陪富二代老板玩线上游戏。 天哪，好快乐哦。 这听起来好像蛮好的。 对啊， 可是不太可能。 哦，不可能吗？ 因为 他上面还有就是他老爸还在啊。 哦，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也算是在偷玩。 哎应该说他拖完他去找他爸，也就是他爸也不会说什么， 被抓到也不会 fire 他。 对，我是底下的员工， 没错。 对，所以我真的 要皮绷紧一点。 对，所以 人家喊什么出身，你喊什么出身？ 真的， 我喊喉糖出身， 知道以后就不太敢真的在上班时间说，偷偷上线去露一下脸。就算会上线，我也不会开我。本身上去我都会开小号上去， 还有小号， 对，偷偷看一下，对。 那勇者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我现在工作是就是外面在维修机器。 哦，所以就是你会有跑外勤的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 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停车在路边打电话。 好的，感谢上班族勇者的分享。 对对，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上班族543，现在你有感受到上班的压力吗？欢迎你有上班压力的时候就打开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是 92.1， 其他呢 91.3 89.9 89.7 90.5 103.9 这些地方你都可以试试看，或是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打开 APP 纾解一下你的压力。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是刘玉。 嗨刘玉你好。 嗨， 刘玉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想要问马克，就是因为我这就是五月初的时候我离职了， 嗯嗯， 然后我离职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自己的自制力那么差。 哦，怎么了？ 就是以前要上班，所以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跟借口， 嗯， 就是像可能应该要做一些。想做或是要做的事，然后就会 哦，我了解了。比如说，本来你想要做运动，本来你想要念英文，本来想要学音乐，可是因为哦，我上班很累，所以这些又不能做。可是当你离职以后，你有大把大把时间，这些事情还是一样没有做。 没错， 嗯，这就是人性嘛，这就是普通人，一般人都是这样的。 对啊，然后就想要把自己的自制定。 问我们精神领袖该怎么办吗？ 问我怎么办？没有啊，我跟你是一样的人啊，一样就很废啊。 啊，是哦。 对啊。 但你刚刚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你想做的吗？比如说你真的想学英文吗？你真的想， 不然你来说说看你想做的是什么事啊。你有时间的话，现在还是离职中嘛，对不对？ 嗯， 好，那你想做什么事？ 哦，就是因为我是做平面设计的， 嗯， 然后我就是想说我离职后我要来做一个新的作品集，然后要来投其他新的公司。 哦， 对，然后就是会一直很就明知道这应该做， 嗯， 然后就是会一直拖，然后 嗯， 就一直跑去做别的事情。 好，那我们来说说你做一些什么别的事情。别的事情都是一些 distraction， 都是一些分心的事情。然后通常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呢，会去做的事情，譬如说 下载间谍先生， 比如玩手机游戏啊、嗯、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好一点的话会整理房间、 嗯、 但那些可能不是你急迫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会去做 转移。 那你去做了些什么事情？ 嗯，我可能就会跑去看书啊、 嗯、 看课外书， 嗯， 或是看剧啊， 嗯， 然后画图啊， 嗯， 就做一些不是很紧急的事情。 嗯嗯。那现在你有苦恼吗？你有想说该怎么办吗？还是你觉得没关系啊，反正就这样。 很想要改进这个状况。 嗯，试着列清单吧。我觉得清单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可是大家很忽略清单这件事情。 是要列。 譬如说你想要做你的 portfolio， 可是这一件事情本身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嗯、它不是你譬如说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对，它不是你一分钟两分钟可以做完，也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做完，可是就是因为它的怎么讲 内容太大了， 就是因为它这么大，所以你才会逃避它不想做。可是如果你把它拆解成一个、嗯、一两分钟可以做完的小事小事小事小事，累积起来你再回头看它就会有一个进步。然后有些小事是当你一旦开始做之后，你可能在清单上譬如说 portfolio， 你一开始你要建什么，你是设计类，你是哪一种设计？ 平面 设计。然后你想要把以前的作品集结起来吗？还是你要画新的？ 想做新的。 想做新的、哦、那你现在有想法想要画什么吗？ 嗯，我有去找很多范例之类的，可是就是迟迟没有动手。 那你就把你找的范例一个一个写下来，你想画的一个一个写下来，然后你把每一个写就是我今天想要画，然后可能只要画一个，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今天只要画他的什么10%，或者可能画他的头发就好，等等之类的、 oh. 把它分成小段落小段落。然后可是你一开始就做那个小段落的事情嘛，然后做了小段落的事情以后，你画了头发以后，你自然而然就说奇怪，我只花一点时间就做完头发了， 好像可以再加个脸哦。 那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呢？就是你有、嗯、一开始有那个 momentum， 有那个动力的时候，你就会继续下去了。 嗯， 干嘛？今日学到新字是不是？好的、嗯，加油了。 好，谢谢马克。 也不用这么苛责自己，我们都是这么废的。对， 好哦， 拜拜， 拜拜， 各位，你有 momentum 吗 ？What's your drive？ 你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很好记啊，就是摩曼顿嘛。摩曼顿就是 momentum 啊，就是他是取这个名字的中译过来，叫做摩曼顿。你用这样的方式记，跟就是恐龙是呆脑兽，基本上是没有不同的，你知道吗？ 不是，我今天才知道，原来那个店名是这个意思。 对啊，那个店名是动力啊。 02-2363-9955，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 想听嘟噜噜嘟嘟嘟噜 嘟噜嘟嘟嘟，什么 Blackpink？ 嗨， 你好， 嗨，马克和你们好， 嗨，你是？ 我是绝对温度， 嗨， 绝对温度， 这个是我的练车教练哦， 真的， 对对对对， 嗨 嗨嗨，今天也是薪水小偷的状况吗？ 哎、欸，被发现了。 薪水小偷绝对温度，今天想跟我们聊什么呢？ 哦，就是啊，我最近有面试，开始面试别的公司。 哦，等一下，这么开心的公司你要离开？ 因为我就想说找个国外的工作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面试国外的公司。哼、哦，然后对啊，就是昨天刚面试完出街的 interview， 嗯，然后结果就是。他好像说，因为我那个公司，他原本就是说是海外的，就他就说哦，我们台北好像有 office， 那我可能如果你真的上，可能有可能会在台北这样。那 你不开心，就是想要去国外就对了。 对啊，想说可以有机会去看看，而且台北 office 根本没有人啊，只有我一个，我一个在这里，然后 report 给国外主管也是蛮孤单的。 不是啊，就一个你就可以，你要干嘛就干嘛， 不 是很快乐吗？ 不是啊，你根本就不用进办公室吧？为什么要？ 可是我现在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 哦，你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生活了。那我有问题， 啊、 那我有问题。 有 令堂怎么办？女朋友怎么办？ 我妈说，就反正她也要退休了，她就说，那 你跟 你一起去那里度假。 哇！女朋友呢？ 女朋友就带去啊，就 她愿意天涯海角都跟你去， 对吧、啊？但她也是很在犹豫啊，因为她好像也搞不清楚自己想要干嘛。 啊啊啊！ 对啊， 好，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真的上了，可是你没有办法 relocate， 你还是要继续在台北，怎么办呢？ 这个我就觉得，那好像就没有必要去了。我现在也差不多的感觉啊。 但钱又比较多吧？ 哎、你说去那间公司吗？ 对啊。 其实我去找，因为他那间公司，我们这一间还比较大，那间比较小。我只是看着他好像 是 想去国外 的。对啊，可以去看看啊，原本。 好吧。 好吧， 那就希望你不要面试上。 我还有下一关呢、欸，我再试试看啊，搞不好他们很爱我啊。 OK OK， 对啊，再再看。 好的， 好哦， 拜拜， 拜 拜，拜 拜。 很多奇异的标签，奇怪的帽子，从内到外却少了一个自己的样子。 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白袒露完美气质，在别人眼里多渴望的款式，少了一个我的样子。 是别人的角色，还是自己的作者？是专辑的结尾，却是故事的起点。 曾一无所有，但是他富有，你不快乐，但是你很成功。每一个孩子成长到最后，都长出了被动的轮廓。我只管活着。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日本大阪关西机场去年发生台风受困事件，一名昵称 IDCC 的网友上网批评驻日大阪办事处，导致驻大阪办事处的处长苏启成轻生。这名网友今年4月9号已经被查获，依侮辱公署罪函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不过有网友发现 IDCC 跟卡神杨慧如的账号 Slowed SLOW 的 IP 是一样，而且当时两个账号上站时间只差5分钟。国民党市议员李明贤以及叶元之今天举行记者会，要求剪掉追查 IDCC 跟杨慧如的关系，也呼吁智如日代表谢长廷出面说清楚。叶元之表示， IDCC 因为旅客受困关西机场事件，指谢长廷背了黑锅，大家可能不知道谢长廷完全管不到大阪驻日代表处，批评大阪驻日代表处态度恶劣，烂到该死的地步，党国余孽，疑似替谢长廷带风向，间接造成外交官之死。台北市科技犯罪侦查队指出， IDCC SLOW 的关系因为已经移送检调，由检察官指挥侦办，侦查不公开，无法对外说明案情。高雄市长韩国瑜市长办公室遭侵入，警方根据市府政风单位调查内容，将涉案人依窃盗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由于传出疑似有相关公文去向不明，更引起了许多阴谋遐想。韩国瑜今天表示，市警局会对所有办公处所进行缜密侦防。而高雄市警局说，除了苓雅凤山两警分局以及保安大队加强府外守望，市府内也会有保大安排24小时巡守。刑警大队也将会配合市府需求，安排扫播的行动，检查是否有不该有的无线发射器等器材。高雄市大林埔迁村案，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今天说，为了加强跟大林埔居民沟通，他已经批准在当地设置专案办公室。高雄市议员李顺进在议会质询大林埔迁村案进度，市长韩国瑜指示由负责的李四川答询。韩国瑜随后也补充表示，未来的找寻用地、如何落实一坪换一坪，以及规划完善的学校跟交通等，市府新团队都会全力以赴。李四川则表示，市府都发局已经在15号把相关作业程序等资料呈报给经济部工业局，转报给行政院，到今天尚未核定。市府在搬迁作业上的角色是代办，至于搬迁费用近新台币600亿元，中央将会按照年度核定。至于当初所谓的一坪换一坪，是限定建地跟商业区，其他的包括庙宇等公共设施保留地，当初并没有答应一坪换一坪，这也许会造成搬迁困难，跟居民的诉求有落差。也有居民诉求住透天厝，目前找寻用地是市府最主要以及最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都审会今天审议大巨蛋案，只讨论大客车临停议题，另外两项议题包括了防灾避难模拟以及消防防灾动线都没有审查。委员认为远雄提供游览车停车位等内容不详细，经过主席裁示，远雄必须补充图说等资料，全案下次再审。今天会议讨论近3个小时，都发局表示，都审会决议包含延续上一次会议的决议，以松烟北侧设临时停车位为前提，并且依照委员的意见，如果有2万人次以上的活动，远雄每一次需要提供交通维持计划，并且纳入尖峰人力配置，体育局也要协助营运管理计划，而有关大客车预约、停车管理以及人力配置等内容。另外，远雄应该要提出汽车停等集结区的量化数据，以及半户外空间如何因应下雨状况，而且集结区的相关图说不太清楚，必须减附现况照片再说明。另外，有关于大客车如何接取上下车的乘客，远雄也没有交代清楚，相关内容必须要下一次补齐。

下午的3:1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鬼黄鸿升的超有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近你有没有用到什么非常有感的保养品呢？美妆化妆品呢？来到我们美眉爱漂亮的时间。 那我说到那个超有感，有一个就是那个牌子很贵，我也忘了怎么念，就是那个文我也不会拼，不知道法文还是什么什么 LAP 巴拉巴拉之类，然后字体好像是银色然后白底，反正呢，他好像有出一个， 我是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那个 大家可能大概 各位美眉们知道的话， 那个就是很贵，然后就是以前都是那种贵妇级的感觉，就是妈妈会用的东西。反正呢他就出了一个粉底，然后那时候去就是去机场的时候，我的经纪人就说他想看一下那一款的粉底，然后我是从来没有接触过那边，就感觉那里面他就添加一些不知道多营养的成分， 你说什么珍珠粉、钻石颗粒、 鱼子酱之类的吧？ 鱼子酱放在脸上可以吗？ 然后反正他就在那边试，可是因为就是那时候不太确定色号，然后就是再考虑一下就离开了。离开之后我就说，因为我就结账嘛，就买我自己的粉底液嘛，我就说哦，你没有买，他说因为价钱有点贵，他再考虑一下。我说那个粉底液要多少钱？6000多。 哇！就开价的粉底液大概多少钱？ 开价的也是可能几百就会有啦。 你说几百是两三百还是五六百？ 两三百你心情也是不太敢用的吧？ 哦，是哦， 我觉得啦。但是 那开价有两三百的东西吗？ 开价有两三百粉底液吗？怎么觉得好像没有啊？ 所以粉底液差不多就要五六百。 要啊，然后我买那个大概就是1000出头，更贵的2000-3000就已经很贵了。 但那个6000是可以买10个。 那里面到底加什么啊？我的天哪、 啊！好恐怖啊！你是个 picky 的人吗？对于保养品、美妆品，你有自己的坚持吗？欢迎你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留下，不管是问题还是推荐、分享，都欢迎。保养品、化妆品，让自己变美变帅，运动用品都行的。或是你也可以拨打电话02-2363-9955，02-2363-9955，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发射讯号。快跑，射讯号，怪胎全向我报道，王城都是我们。 brand new day。 哎，那个真的是加了鱼子精华哎， 所以我没有记错嘛。 对，真的是加鱼子精华哎，好恐怖哦。 就是去料理上面会弄一小坨在那边的。 但那些很高级的法式料理，人家说就是不管是吃鹅肝还是吃鱼子酱，我都是没有办法体会它的美妙之处的。请问玛丽有用水指甲吗？水指甲？ 你说水指甲是什么？可以是很什么温水会撕掉那个吗？ 我不知道、欸， 那个我没有用过哎、欸，我就是 需要上两层吗？ 我不知道啊，有人用过水指甲吗？我个人是光疗路线的人。 哦，你是喜欢光疗的？ 对啊， 光疗也可以做这些很特别的图案吗？ 很特别图案是指什么？你上面要有什么？ 上面要有，比如说青天白日满地红。 当然，他会画的话，他什么都画得出来。哦，对啊，而且你甲面那么大，你画上自画像上去都可以、哦。 不是啊，我说一般人。 一般人也可以啊，就是很多人都会画一些动物啊，史努比那些，哎、欸，什么三眼怪那些手绘，他们都可以画上去。 我可以画阿拉丁神灯，但我指定我不要普通阿拉丁，我要威尔史密斯，这么细可以吗？ 我觉得他可以。 真的假的？ 我跟你说，很厉害的指甲彩绘师，他们超越你的想象，他们很可怕， 就像厉害的刺青师傅一样，是不是？ 对，而且重点是他们的画布就这么的小，所以那个纸笔尖其实非常非常的细。他又不能抖，又可以画那么像，我每次都很佩服他们。 就像日本的电视冠军嘛，就在米上面画画的那种，对 对 对对。App 上面有听众朋友说，上个礼拜去做早针，你知道早针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早是藻类的藻，针就是用针刺你的针。 但我猜那个应该是很多细针，会让你的脸上有很多的我们看不见的，但其实有伤口。然后我猜功效应该就是会，你知道，借由修复刺激你的什么增生，然后让你皮肤变好。 他说脸现在正在脱皮当中。 所以他在恢复当中。 他说脱完的皮肤好好摸。 真的假的？ 但是会让你自己原本的皮脱掉，好像有点担心啊。 可是你看你为什么手会那么嫩呢？ 哦，你说我吗？ 就是 因为我以前会一直脱皮。真的哎， 各位， 真的 耶，他现在已经不嫩了。 哦，不会， 又回来了。 因为我又不去中训啦、啊。现在不错，现在不错。 上一次的追思纪念会，有多少人握到你的手之后，那张失望的脸？ 真的很失望哎、欸。啊Lily 说其实有两三百的开价粉底液啊、还蛮多的啊， 真的哦。 主打学生族群啊，还有小资哎、欸，但是我想小资这个用法好像不适合用在这边，小资应该还是有一点资本的吧。对， 小资有时候会想要毛起来犒赏自己的哟。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主打学生就无资族群， 就是孩子们，就是我想用看那个粉底感觉是怎么样啊？ 有一个问题，请问最不晕开的眼线是哪一排呢？ 孩子我不确定，可是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是眼线胶，会比眼线笔来的不容易晕。 眼线胶会比较好， 眼线胶或者眼线胶笔，然后之前用那个芭比布朗的，就。 他，因为他很有名，就是他眼线胶笔嘛，那个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蛮难晕的，但他很麻烦，就是他要拿那个笔刷，然后就是你知道，真的像画画一样，他不是一支眉笔或什么转开可以直接用、那个时候我用的时候这样很麻烦，所以后来就不用了。 笔刷 就是真的 画眼线，不是就是用笔画就好了。 可是它就是那个胶在那个罐子里啊，你要把那个 圆罐打开，所以你像在沾墨水然后再写这样子。 哎呀哎呀哎呀， 钢笔要沾墨水写字。 我不知道它现在有没有就是出新的，是两个结合你可以有一支的、但是你不晕，我也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有一些日系品牌我用了也不晕、因为它会直接不见。我不知道你这样会不会 会直接没有。 对，可是我后来觉得说，好，我觉得眼线胶很麻烦，我就选择一般的眼线液笔。那不见我就再补嘛，总比它就是晕的乱七八糟。 比脏脏来得好。有人推荐说 Kiss Me 眼线笔不错，那大家就是听听啊，试试看。有人说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 ，So Long 吗？暹罗猫眼线笔。 那个也算蛮不晕的。之前有一次我们的飞碟随堂考竟然再送这一支。 这么棒， 对啊，而且它那个画起来很滑、smooth， 很快就滑过去了。 有人推恋爱魔镜控制狂眼线一笔， 你朗读这些是不是觉得这些很神秘？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蛮不好用的、 你说控制狂吗？ 对啊，恋爱魔镜跟控制狂眼线一笔，这个哇、 你说取名的时候也要想一想， 这个听起来但是留言的人说他其实是一个超晕的人，他试了很多才找到这一支好用的哟。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在今天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是美眉爱漂亮的时间，欢迎你呢对于美妆啊保养啊让自己变漂亮变帅的问题或是分享，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0223639955，或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现在呢说眼线，那是眼线一笔吗？ 有眼线胶笔、眼线笔、眼 线 液笔，各式各样。 总而言之，就是画眼线的。Kiss Me 跟恋爱魔镜已经各两票了。就大家真的推。 你有话想说，又不敢说，没关系，我们都认 识。你怎么也不拍一支就是帮老婆化妆的影片？虽然说这个主题非常的老梗，但通常我看到影片，我还是会哈哈大笑。 真的假的？最后一定都是蛮凄惨的吧？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要看凄惨的凄惨。 那为什么你不让我画？ 不是这个，就是情侣间、夫妻间玩 画眉之乐。 对啊， 了解。 有人呢很认真的发问说，什么重训皮肤会变差，会怎样，会变怎样，重训皮肤为什么会变怎样？哦，不是，因为重训呢你必须要用你的手去举那些对，因为举那些器材，然后举器材的时候呢， 摩擦摩擦， 在摩擦的时候，你的手就会长茧，就会比较粗，所以不是重训跟皮肤变差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哦。好， 哎，那长就是真的很长，那些羽球、网球选手，他们的手也会有茧的吗？ 一定会有的啊，一定有。Oh yeah， 有话想说，又不敢说。没关系，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一起走过很多时候。有太阳的午后，没月亮的天空。哦，我在氧气里面看见你，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我真的听到你对我说。你说你喜欢我， I can't control。 哦，因为我也有一点心动。我说，我喜欢听听 rock and roll， 会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从今以后不用想太多，只要大声说。 就能改变世界。美女与野兽、狮子王、越来越爱你，多位奥斯卡奖肯定音乐大师量身谱曲，一次收录电影经典曲目与全新打造歌曲，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 DJ 卡利联手现身。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文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深情的耳语，炙热的能量，他的歌声无需谁来代言。炙热人生，关喆热力主打代言，全新专辑《奇怪的帽子》，华纳音乐滚烫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3:34，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凯乐 ，A.K.A. 以前的蝴蝶姐姐。这首歌曲《Chocolate》，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在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下午的3点过后，一起来跟我们美眉爱漂亮时间。不管呢是美妆保养，甚至运动健身，可以让自己变美变好的问题跟分享，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发问，或是你要打电话进来分享也是可以的，02-23639955。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哇哦。 喂，你好。 你好，你是？ 你好，我是高雄的老马。 嗨，老马。 是。 怎么了呢，老马？ 我要分享一个秘方。 请说。 我的脚在三天前开过到膝盖， 嗯， 然后他一直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痛到关节里面去，然后搞得左脚也跟着退化了， 嗯， 所以有一个老师，这个朋友，他教我用一个那个高尔夫球， 嗯， 压在我们膝盖后方的那个窝里面， 嗯， 后面哦，嗯， 对，很痛， 嗯， 可是非常有效，它可以直接就是刺激我们膝盖后面那个窝的一些这个应该是穴道吧， 嗯。 我这半年来，我的脚已经恢复了，可以从慢慢的这个走路，然后小的快跑，然后现在已经可以上场打篮球了。 哇， 太厉害了吧！ 所以我就是拿那个球在我的窝里滚，还是定点压它的， 放下去，然后蹲下去，就等于把它夹在里面。 哦，所以就是起立蹲下，然后把那个球高尔夫球夹在膝盖窝里面。 对，就不要起立，而就是压着，然后每次十分钟，然后休息一下，十分钟休息一下，很痛，但是非常有效。 哦，不用起立，我就是一直维持蹲在那边， 蹲十分钟也蛮累的。 嗯， 看电视也可以在客厅就是这样子压着，然后酸的是把它拿出来， 哦、 这样子半年就可以恢复的。 哇哦！ 当然要去给医生看，就是你开刀啊、吃药那个都要做，但是后面的这个 复健 跟。训练这个步骤一般人都不会去注意，而且没有人教你就都不会。 嗯， 那分享给大家。 太感谢你了，老马。 嗯， 谢谢老马，拜拜。嗯欸、真的哎，而且这个运动非常简单，看剧或看电视的时间，我只要蹲，就不用坐在沙发上，嗯、我只要蹲在沙发前面就好了。 说到那个，就是关于运动复健，然后刚刚同事就在进来前，我们就在聊说，就最近开始大家风靡健身啊、重训啊、嗯，然后这个算举重吗？ 嗯， 就是你双手要撑住一个东西，这样往上，就是那个， 啊、 这个叫举重吗？ 应该是 吧。 然 后呢，反正就现在可能以前我们印象中可能男生比较会练这个，但现在可能就是 没有啊。在健身房里面都是女生都有在练这个。 对， 對啊、 可是问题是呢，就是有一名朋友呢，他就是做那个之后，他的腰就不太舒服， 哦、 所以他就去看了，就是复健，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就说：“你是在运动吗？最近有非常多的女生都是因为这个来看腰，然后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你在做这个姿势跟重训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已经有跟教练说，他觉得有点 痛， 有点太重了，我就负荷不了，可是。”也许教练都会鼓励你，就是说 可以再做， 可 以，可 以， 你 可 以， 可以啊。最后就是不可以 啊， 所以你还是要相信你自己身体的反应。 就当然运动这件事情很好，可是所有的运动都是要循序渐进的，你还是要把你的核心肌肉提升起来以后，你才去做那些东西。可是如果今天你直接去买了教练课，然后教练就会觉得说，哦，我要直接让你上那个free weight， 就是自由重量，然后做那些会效果会比较快比较好，然后也才会让你觉得说， 有成效， 对，也才会让你有觉得说，我上这个教练课好像有点价值，但其实那都有点本末倒置了，因为真正好的教练是要一步一步，就是把你的核心肌群培养好了以后，然后姿势弄正确来以后，不然你直接去做那些就是深杠上深蹲啊，或者像你刚刚那个直接硬举挺举啊，都超容易伤腰的，会坏掉，真的 啊，不耐油。 收音机，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5。嗨，你好。哦 ，Hello 哈。 嗨，你是？ 我叫小抠。 小抠啊？ 对。 小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我不是要问问题，你不是说要分享吗？ 啊，对对对，那你的分享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对，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你一下就接到了我的电话呢？ 那你觉得应该要被等待多久才能被接起来呢？ 我还以为会有话务人员呢。 哦，话务人员没有，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全部东西都自己来。 哦，所以哦，那你是不是那个演过电影的那个马克？ 你怎么知道？ 什么电影？你说说，什么电影？ 我是看，因为我是看一个人啊，我先不说他是谁好了，因为他是那个上了杂志，然后穿着格子的衣服跟九把刀， 嗯， 然后就是在设计那个就是一个电台节目，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飞碟了， 嗯， 所以呢，那你说那个人呢？ 所以那你说那一部电影是什么？ 就是那一年啊， 你说那些年 ，我们一直觉得 你是不是 对？ 你说他本名叫柯震东是不是？你觉得马克本名是柯震东？ 我一直有这个怀疑。 I wish， 我也希望我长跟柯震东一样帅啊。 那我以后就不听你节目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我就不是柯震东啊！你要因为我的长相而不听我节目，我也没办法啊。 不是，我不是说柯震东很帅，你不帅的，因为我也没看过你啊，所以说这柯震东是长得不错的，但是。唯心之论， 但是柯震东是柯震东， 柯震东是柯震东， 欧马克是欧马克， 我是我。 嗯，好，那我要分享我的，我很多，你要问哪一方面？ 美妆保养， 还是健身，还是你说那个叫什么？又是，反正就美妆好了。 那如果 就 美妆 好了， 嗯， 我的那个我是要那个 哪个康 斯美的那个。橘色腮红，然后是那个韩国品牌，然后就是上了妆以后啊，就是每个人都会去想去搞一点，搞一点这样子， 搞一点你脸上的腮红吗？ 对，就是会有会在，不晓得是那个 太可爱了， 产品太过夯了，所以每个人都知道。 你是说 橘色腮红？ 所以你的意思说 韩国品牌 用了很喜欢，是不是？ 就橘色腮红，然后就对我们这种。小麦色啊，亚麻色的皮肤的人就会比较显色啊。 所以小麦色适合上橘色，你觉得？ 所以我还可以分享很多个，有时间吗？ 我们未来这个节目为你而开，我欢迎你多打电话进来。 你每个星期四都可以分享一个， 好不好？ 好， 嗯， 好， 谢谢小 柯，谢谢，拜拜， 拜拜。너에게 할까 말까 오 방배는 어때 홍대는 어때 이대로 갈까 말까 너에게 갈까 말까 오 결국에 여긴 너의 집 앞이야 할까 말까 너에게 할까 말까 오 방배는 어때 홍대는 어때 이대로 02-2363-9955，在星期四的下午的第二个小时，妹妹爱漂亮的单元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或者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今天的高潮已经到啦、 啊！不需要再打电话进来，你无法超过小扣。 我们在红盘的时候 要见好就收， 对， 要把那一些资金收到口袋里， 嗯， 不要见到了大红 K 棒，隔天还跳下去，那就可能会被套住哦。 isolated 살얼음 판국 위로 ice skating 안에 몸 파도라면 surf 높은 산이라면 hiking 가질 거라 생각 상식 찾지 확실히 하게 날지 박식한채로 무식하게 go with the flow 한계 갈 수 없단 with the flow 인간 내라 모든 길 to go 적응하는 법 뭐든 하는 것을 배워가는 건 배움 가는 건 쉽지만 되게 말이 많아 해줄 얘기 없이 말을 나눠 화난 것도 없이 괜히 말을 다투다 멈춰 한 번뿐인 인생 한 곳에만 몸을 나갈 수 없어 원래뿐인 집을 떠난 평화로 위에 짐을 쓰듯 던져 내가 돌아갈 땐 좋은 죄를 빚어 thumbs up fuck this brain detox and meditating power not the sun sir기회가 눈앞에 넘쳐난 불안에 마련한 조급해 안에 몰아든 나로를 쿨하게 던져내 주변 에너지 영감의 원천 어릴 적부터 just having fun 때니쳐 여전히 꿈과 삶을 나는 얘기에 잠시 넌 대기해 이제 내 차례 내 파란 불 과제 좀 나가도 되니 식었던 온돈 다시 또 뜨거져 like 내 로망 with the Spanish 계절처럼 돌고 돌아 따뜻한 봄인에게도 왔어요 LA 난 눈치 볼 일 없어요 괜히 뭐랄 때 넌 요즘 가장 설레니 난 새로운 도전이 새로 쓴 랩이 새로운 만남이 새로운 시도가 새로운 에너지 기분이 좋 Santa Monica 바로 소리와 그녀의 뮤직 내게 캔디 바닷바람이 안쪽에 부지 지금 한국 시간 새벽 2시 I was feeling blue now I'm just cooling chilling with 자연과 발을 맞추지 밤을 다 마다를 끌어 해 뜨지 뻔한지 빨리 하길 원한 나의 도시 불편해졌지 잠짐이란 것이 굳이 곧대로 확인해 소신 소림 내 길로 만든 글씨 negotiations and my pride I'm trying to maintain no enterprise on this beat now I cannot lie 난 그저 내가 할 일들과 내가 갈 길들의 pigment I'm investing I've been meditating my death In action, 행동 발전 Tell me patiently waiting I'll rest in I'll leave up the passion and essence Tripping a lesson Rapping a smith and my western Fuck what you guessing Life is a blessing God is amazing with discipline Win up and kiss the rain 待てね。 管他这风要怎么吹，有种风格叫热狗。 什么 ？Make bro 都一样，他们都一样。上街上的女孩子，他们脏的多少 ？Holy shit！ 我上次 talk 学在 talking 学，你到底活在现实还在梦里面？ 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Hip-hop 没有派对录什么全都变成 Dr. Dre 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早就没有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废 Hip-hop 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Hip-hop 没有派对我代表老学校的败类 Hip-hop 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早就没有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废对呢派对呢派对说好的派对呢再会了没呢为何只来了派克特我业余自己不懂你的心业余的全部广为去懂你的音没有派对呢这局要怎么拼消失的押韵怎么全部都变成德尔比像 all the two 我上来学会欧洲不用你的方式来击败你去旁边偷偷哭 MC Hot Dog 最新单曲《嘻哈没有派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帝国花园广场，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赚租金也赚增值。6分钟江翠捷运站。 总价777万起，买一至四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一个不敢扮演薛平贵、王宝钏的歌仔戏班，存在着大家都不愿提及的过往，您不能错过的经典大戏、音乐剧《川儿》，最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台湾原创音乐剧《川儿》，6月1号、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等您一同深情回摇。购票请洽两厅院。 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从那个谁变成你的谁呢？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 李健轩心碎创作《那个谁》，工具人真实故事，5月24日催泪上线。 我是珍珍于佩珍。 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时间来到了3:53，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要为你送上的就是年度最佳新人，是很黏的黏哦，这首歌来自于邵雨薇，在这边要跟你说声再见啦，希望我们明天再会咯，在哥哥妹妹游戏再会咯。 You're awesome， 你好棒， 拜不， 我只想要再有你的地方，没有你我会生，这种病就叫做我非常想你，有了你我的生命就像永远演不完的戏剧，我想跟你去旅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年度最佳新人就是我。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e shimmers bending,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